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有风骚就有快活，有快活就有快活人，有快活人就有小张张。 冇错冇错，有快活人嘅话就一定会有小依依。 有快活人都会有 Brian， 前辈讲嘅嘢永远都是啱的。 有 Brian 就一团糟。 喂 喂， 有粒有粒 有粒，等住等住等住 等住等住， 阿达阿达阿达阿达阿达阿达阿达阿达阿达。 你系边位啊？ 我系一团糟嘅马少强。 你就好啦，今日你有情侣装啊！ 哇，好开心啊！ 同人哋讲下，同人哋讲下。 我今日咧，终于遇上我自己嘅女神， 心仪嘅男 子，系我一样。 哇，今日系拼图， 系啊，上身系粉红， 好 犀利，下身系灰色，我哋一样嘅通嘅， 系啊。 陈百强嘅呢首《创世纪》开始，我哋今日风骚发言啦。强烈今日风骚到悬挂十八度气温。靓仔有冇嘢唔满意啊？我见到你即系好多今日吓咩只蛋啊，坑烂个头啊， 梗唔会啦， 开心啊嘛！ 虽然有位前辈请我食鸡蛋啊，佢请我食鸡蛋之前，佢一日卜坑咗额头度，哇！做咩事啊？佢话《富都青年》套电影都系咁做噶，即系咧两个男主角咧就互相坑，攞个鸡蛋坑个头咁 样。呢个亲密嘅表现嚟嘅。 诶，呢个系一个兄弟嘅表现，系啦，即系其实我哋大家系兄弟嚟。 所以咧，如果今日，所以如果我今日讲嘢语无伦次啦，或者反应慢咗咧，大家要抱歉，因为可能 系唔系嘅，系只鸡蛋造成 嘅。应该可能系只鸡蛋造成 的。哦，即系佢好咗嘅话，就即系以后都坑系咪？ 应该就 我觉得你今日好好。 嘅反應。 唔係啊，佢真係我覺得好無恥啊，賴只雞蛋，賴雞蛋。 唔係啊，佢賴人哋坑佢啊。 係啊， 咁就真係有人坑咗我只雞蛋，會無啦走咗上。 喂，我問下你啊，新一代，我想問你，知唔知雞蛋烚熟咗嘅之後，除咗坑個頭之外咧，有咩用啊？唔係 食敷啲魚嘅部位。 係啊，啊你又知喎。 通常咧， 上一輩嘅即係我阿婆啊、我阿媽嗰啲咧，就會塞一隻。 哦，同你整過啊？ 係啊，會塞一隻銀戒指落去嘅。 嗯。 咁之後就佢話咧，隻銀戒指可以 變黑嘅。 係啦，會變黑就吸咗啲魚血。 啲魚血。 唔知係咪真？我都未科學驗證。 咁你知唔知道之後要點樣㗎？ 要 食埋只雞蛋咯。 係咩？ 係啊，你有冇食啊？ 嗯，我留翻俾你下次。 啊、 我而家即刻攞嚟碌下個 pat pat 之後留翻俾你。你唔食你就屎，你啦又系你唔好跑我， 碌边度啊？ 碌个我 pat pat 冚亲啊，因为 头先系啊，佢上个礼拜做咗啲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就嚟过年啦，唔好再咁样。 家人后屘和和气气啊， 家到嚟散。 你话以前都系啊，你阿妈有冇话咧？你屋企人有冇同你讲就嚟过年啦？唔好讲埋呢啲死 嘢啦，有啊。有時就兄弟之間就鬧交咧，跟住佢講就話：，你全部你全部係冇講埋一個嘢。 喂，阿靚仔，用雞蛋好啦。我記得我阿嫲以前啊，仲有一個方法啦。如果你冚親啊，尤其是細路仔， 即刻做 拖鞋， 唔係。用口水， 用拖鞋，用 口水， 用拖鞋，口水都要， 口水， 系啊， 口水 同拖鞋系同一套噶。 拖鞋点解 啊？揾啲口水啊，摆落去，譬如可能你冚到个头啦，跟住佢会摆少少口水嗰度咧，因为滋润一下，跟住又揾个拖鞋度， 仲要咧，仲要咧，唔系一般拖鞋，你有冇用即系嗰啲胶拖啊，或者夹啊嗰啲咁？ 未试， 系搵啲诶，嗰啲叫咩啊？女人啲绣花都系平嗰啲咧，好薄嗰啲，呃落。喂，其实我而家谂翻，喂，啲咩呃都得噶啦，佢只不过只拖鞋啫嘛。 因为可能旧阵时方便啊嘛。 我唔知啊。 但系啲口水系边个嘅口水啊？ 阿嫲口水， 阿婆啊， 阿婆阿嫲口水特型 噶， 系啊，得嚟佢喂你食嘢啫嘛。 系啊。 咁点解系要搵啲口水咁样跟住佢先喂你食？ 我第一次即系你有个太高长大嘅时候咧，我系五佢啊。嗯，你做咩你啲口水落我个伤口度啊？佢话、 啊、你有试过 杀菌啊？系啊，咁但系大个， 佢话咩咧？杀菌 唔系大个咗咧，大个咗有读呢个生物科噶嘛？ 系 咁，老师都系话细， 事实上系 口水入边有一只叫做酶啊，或者 enzyme 咧，系真可以杀菌嘅。咁、 嗯、 但系我只觉得可能用翻自己口水会卫生啲咯。 嗯， 系你都有啲菌喎、啊。 老师你都伤咗。吐茶， 我睇到你啲菌喺度喐下喐下。 咦，你嗰只系马眼嚟嘅啫，唔系显微眼、啊。OK， 好啦， 我一只鸡蛋都已经讲咗咁耐，真系好开心。 喂，嗱，今日咧，我想开一个话题咧，就帮阿 Brian 嘅，因为咧，我睇到咧一个讨论区上边，咁啊有啲人即系有啲嘅叫做介绍所啦，即系嗰啲叫做婚姻或者系唔系嗰啲叫 dating 嗰啲介绍所咧，佢就讲咗一个例子出嚟，佢话咧有啲人咧点解会孤独一世或者孤独半世咧？ 系 咩？我惊你嗱，虽然你靓仔啫， 佢梗唔会啦。 唔系，我即系咁谂。 我应承咗阿杨， 唔系都系 我 句嘅。头先咧喺走廊度咧，阿马老师同阿丽前辈都讨论紧我呢个 前途。 六合彩啊！ 哦，根本就唔系真系讲紧你啊！ 我中六合彩就得噶啦，咁样 系啊！你真系以为你喺我哋心目中太重要？我真系唔系讨论紧你，我想跟 你 讲一个人， 噏下你咋？ 系啊！ 咁我都听到，我都特登走嚟噏下噏下啫。 系啊！特别消息系咪？ 好，唔该 晒。好，讲特别消息先啊！ 我哋有一个就特别交通消息嘅，咁啊，因为系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咧，近住小榄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嘅嘛，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已经去到咧就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嘅，咁驾驶人士咧，请改道行驶嘅，亦都请大家揸紧车嘅朋友嘅话，留意留意啦。 虽然咧，有时咧听呢啲交通消息咧，都改变唔到，塞紧就塞紧嘅，你走唔到。不过作为一架车者咧，起码知道咩事，你会唔会呢个心态？你起码知 梗系会啦， 咩事 啊？做咩事塞咗？ 系咩事咧？咁起码你知道，咁所以大家听住，如果一阵间又再新嘅消息再话俾大家听，好啦，咁啊嗰个即系嗰啲叫咩？现代媒人咧就话。同大家即系提下，千祈唔好似呢个人咁样，即系犯佢个毛病。佢咧就系对佢嘅未来嘅伴侣咧，好强烈嘅要求，同埋嗰啲要求咧，少少都唔喐嘅，少少都唔喐。同埋佢系一个七十后咧，你计计下咧，而家系40几岁啦吓，五十留下啦。但系佢要求第一个就系一定要90后。 佢系男定女啊？ 男仔嚟，男仔嚟嘅，系啦。 哦，即系要求女士系 一定要90后，即系年轻自己20岁。 可以，唔过分，唔过分。 第二，佢好似要求，我唔记得系160，就系咁上下啦吓。即系就算159都唔得嘅。 咁如果你一六一五九咧，你就唔好介紹我睇啦。 我心諗你邊位啊？ 唔係，所以就睇下佢係邊位，係啦，睇翻佢啲要求先。 我一嚟，我兩個題， 話唔定講出嚟嗰係馬老師咁有內涵，我覺得可以嘅。 第三 都唔可以。 佢話咧一定唔要非。嗰、那個地方出世一個杭州人嚟嘅，佢話一定要本土喺杭州出世嘅人，佢唔想要一啲後來嚟呢度住或者非杭州人。咁、譬如香港，你話我一定要香港出世噶，如果你第二度嚟嘅或者唔係香港出世，我唔中意噶咁，即係好多一啲嘅要求喺嗰個現代媒人嗰間公司嚟睇咧，係不必要嘅，同埋係你只係縮窄自己嗰個叫求偶嘅 成功率 嘅成功率啦。仲有一個最即係最唔好嘅就係話咧，佢唔係好識 take care 人。點解咧？有一次咧，嗰、那個 agency 咧就介紹佢啦，介紹一個女仔就去到一個地方咁樣，咁、那個地方露天嘅就比較熱，咁佢提个男仔，喂，买啲水俾人饮啦，咁样，即系佢觉得要基本礼貌，佢一路都冇做，反为个女仔即刻第一时间买咗两支水，拎埋嚟俾咗一支佢，咁，反而个女仔会做咗一啲本来 女仔好， 应该系男仔做嘅嘢，咁佢就觉得，喂，第一你要求又好死板啊，或者唔合理啊，第二你少少嘅，我哋叫绅士风度啊，叮当都冇，咁所以佢呢个注定咧，其实都唔系好再想帮佢相亲啦，因为佢已经揾咗十年都有啦，即系喺相亲嘅次数咧，如果以次数嚟计咧，系超过100次，都睇唔啱，或者系佢睇唔啱人哋啦，或者 点解咧？从一个呢、這个商业利益考量嘅角度去睇。 呢、 這 個好 俾錢噶嘛，佢話俾 service charge， 係 佢只係提醒啲人，如果你要揾男朋友女朋友咧，你係唔可以咁樣嘅，你唔可以少少你嘅要求，喐啲啲都唔得，矮少少都話唔得，即係咁咯，係咪啊？即係你覺得係咪啊？你自己 將佢份表格撕咗。 你有冇啲咩喺你心目中有冇啲咩要求噶？ 我覺得係嗰啲叫咩啊？佢有佢要求咁。揾揾到有一回事咯，咁佢可以 set 個要求去到天花板咁高啊，咁佢咪即係可能學你話齋成世孤獨咯，佢可以繼續忠於自己嘅原則，好似我咁樣，係咪？我真係忠於自己原則。 我頭先聽到我都係你反反，簡直 有啲 咪佢嚟， 有啲結果，有啲結果咁佢自己承擔翻咯。咁係有時揾唔到揾唔到啊嘛。 好嘅，即係你都係會嘅，你要企硬嘅，即係我一定咁嘅。 唔係啦，我好 open， 即係我覺得所有嘢都係睇緣分同埋睇感覺咯。咩國籍啊？其實我又反而偏向啊，最好。唔係本地人就都想試下噶， 係， 因為成日都覺得咧，即係我都有啲利益考量啊。學多個語言冇咩免費學多個語言， 即係你我係就識學語言嘅。係 啊，西班牙啊，我成日都問我個西班牙老師，我話有冇啲 女同 講西班牙嘅女同學係可以介紹俾我， 等我增強我嘅語言能力。 你唔好喺呢度講嘅，我覺得你好差你。 點解？即係我都係將自己嘅諗法講出嚟啫嘛。 佢忠於自己， 我忠於自己，我唔中意 開 你。 對唔住，對唔住。 我錯。咁樣。 但係我覺得忠於自己，總需有一日嘅話，都會揾到一個即係。系啱你嘅，就你嘅人嘅，即系我会觉得就系，虽然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呢一个男人佢俾咗一啲咁苛刻嘅条件俾自己嘅，其实佢系局限咗自己去揾到另外嘅一半嘅一个嗰个机会率啦。但系又哪边伤我就系，我会觉得嘅就系，有时真系嘅，有句长辈讲嘅嘢，佢就话死老鼠都有盲猫执嘅， 系， 即系你几差， 头啲有蒙蔽菩萨， 你几差都会有人中意你噶，不过生在你揾唔揾到啫嘛。 全球喂，全球80亿人，仲有一个系 fit 到你嘅， 冇。 同埋，我覺得佢所謂嘅而家嘅要求好似好苛刻咁樣啦，但其實我哋未認真去研究呢一個主人翁佢嘅咩背景先，話唔定佢係千萬富翁咧，佢係億萬富翁。如果佢係億萬富翁，我又覺得佢要求偏低喎。 如果億萬富翁，佢揾咗好耐啦， 係咪啊？ 我唔贊成喎，我反而會覺得個就係，如果你喺個社會地位方面越高嘅話，你個人應該要更識做人先嘅。係 啊， 我唔係恃住我自己嘅就係有財有勢。 錢 如果我係咁樣嘅話咧，呢啲唔 呢啲交易嚟嘅， 系啊， 唔可以。 我本身系亿万富翁啦，你睇我几随和。 你系臭亿个亿， 臭亿 个十亿亿， 即系过咗期啊！亿万 expired 亿。That's where you wanna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the dark chemistry. By and by we'll defy a little bit of gravity. Afternoon delight, cocktails and moonlit nights. That dreamy look in your eye, give me a tropical contact. 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四月一号起实施，大约3000个零售点，包括超级市场、便利店、药房及网上平台，一月下旬至二月期间销售指定袋和指定标签。环保署助理署长胡敬恩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实施垃圾收费之后，市民在公众地方弃置垃圾必须使用指定袋。环保署鼓励各零售商在销售指定袋的同时，可以在收银处销售散装单个指定袋，代替塑胶购物袋承载货品，达至一袋两用。胡敬恩重申鼓励市民自备环保袋购物，他又说不鼓励、不建议物管公司以大指定袋为住户包底，承载没有使用指定袋的住户垃圾。他透露将会推出流动应用程式，接受市民举报非法弃置垃圾，举报人可上载相片，程式亦都有全球定位系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表示，由特区政府与贸发局举办的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将会在今个月24号和25号举行。今年论坛吸引3000名来自全球的金融商界精英出席，当中来自中东和东盟的嘉宾更加增加超过3倍，反映了香港举办论坛的吸引力。李家超说将会趁着今次举办论坛的机会推广会议经济和盛事经济。庙街夜市开业一个月，港九新界反商社团联合会主席陈锦荣表示，他向摊档了解之后，有些档主指夜市作用不大，参观者只是感受下气氛，亦都有些摊档说多了两三成生意。 他認為有人流總好過沒人流，廟街遊客比例已經慢慢增加，亦都大旺附近街道。陳錦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他個人認為可以擴展夜市規模，但是未與旅發局商討。他提到現時香港沒有守信街，認為廟街有條件成為守信街，售賣一些代表香港的守信。他又建議當局重推收牌計劃，向自愿收回牌照的持牌人發放現金，之後再抽籤將牌照分配給有興趣創業的年輕人。國泰首批100多名內地機艙服務員完成7個星期培訓，今個月起陸續投入往來內地和不同國際航線服務。來自廣州首次任職機艙服務員的蘇小姐說，公司培訓主要以英語進行，並沒有要求員工學習廣東話。來自南京曾經任職歐洲航空公司的吳先生已經正式開始翻工，他說曾經有香港乘客向他索取毛巾，但是他錯誤理解為毛巾，認為自己有需要提升粵語水平。國泰服務董事吳傑文表示，內地機艙服務員的培訓內容與其他國籍員工一致，考慮到使用普通話的顧客日漸增加，公司會積極招聘，希望到2025年聘用超過1500名內地機艙服務員，令到內地成為第二大的機艙服務員來源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4%，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22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23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982点，系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4.4跌5蚊，美团74.8跌8.5毫，百度集团103.7升3.2，汇丰控股59.6跌1.35毫，阿里巴巴69.3跌7毫，恒生中国企业54.94跌3.2，友邦保险64.85升5仙，盈富基金16.25跌1.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3，日元146.18，瑞士法郎0.858，加元1.347，人民幣7.185，英磅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093，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5792點，跌109點。港金報19140元，跌3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2049.87美元，賣出2050.6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严重挤塞，咁车龙都好长噶，排翻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對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咁而家龍尾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而家揸車朋友咧好多都改行曬青山公路啦，咁所以青山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而家近住珠海學院嗰段咧都係比較擠塞，龍尾排翻去恆豐園噶，就係青山公路出九龍方向啦，而家近住珠海學院一段咧都係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恆豐園，咁亦都影響埋黃珠路啦，去翻屯門公路 公路方向受影响嘅。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屯门河，咁同埋运输署咧通知我哋啦，呢宗交通意外咧可能要处理一段时间噶。咁所以揸车朋友咧，请你考虑啦，改行其他道路啦，或者赶时间嘅话咧，都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啊。咁再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龙咧非常之长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咧就挤塞，咁车龙排到去恒丰园对出，黄珠路落翻屯门公路啦，龙尾排翻去屯门河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嘅情况，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嘅龙门路啦，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天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哇！继续我哋嘅节目啊，多谢 Donna Matthew 咧嚟咗我哋嘅直播室附近啊，喺我哋隔篱房，系啊，一阵间就喺呢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出现嘅。今日呢个题目都特别 吓，好新啊呢、這个 concept。 系啊， 我想讲啊，读心理学嘅时候都冇听过呢个 term 啊。 可能系我哋已经处身呢个环境，但我哋唔知道原来系咁样嘅一个情况咁、样。咁、到底系咩？一阵间十一点啊，就会讲噶啦。 好 嗱，坊间咧有好多嘅讲法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你有冇试过细个时候有冇听过咧？如果俾龟咬咧，会点样先放开个口？ 雷劈 俾龟咬， 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但 我 唔记得咗啦。 佢咩都听过， 俾龟咬。 佢咧啲坊间呢啲老人家讲法， 想问话，我记得我系睇咧，俾鳄鱼咬住，如果唔放咧，系点咧？ 打佢鼻， 佢只眼， 或者打佢嘅鼻。 我聽篤佢隻 眼， 但 係 鳄鱼咬住，你仲篤到佢隻眼？如果 佢其他人幫手咯， 哦 ，OK， 唔希望你有呢個機會咯， 插眼篤鼻踢馬老師。 好啦，咁到底俾龟咬系咪真系雷劈先咯？我就唔知道，不过咧都唔希望大家试。咁有个人咧就有人将一个叫真人真事影咗摆咗上网，佢咧就喺内地咧，我唔知佢系物主啊定系多手啦，俾只鳄龟添，唔系普通龟，鳄龟系好恶，同埋鳄龟啊，佢记唔记得会食肉噶嘛？就唔系，即系佢系即系好犀利，手指可以咬得断嘅。系啦，咁佢咧就俾鳄龟咬住只手指公，点样都唔得。最后佢纠缠咗一个钟，已经痛到喊啦。咁咧系啊， 一个钟啊， 纠缠一个钟， 佢唔放就唔放，咁 你 点？ 其他人嚟帮 手 啦嘛。 最后咪咯。 打埋叫埋消防员嚟。其实咧，消防员都 消防员都几惨 啦。消防员都未必识处理呢啲，消防员 识噶识噶，消防员乜嘢都关事。 有个做法咁咧，可能摄两碌两条好幼嘅金属棒。夹擘开佢只口， 你好痛啊！嗰阵时候， 你点样都 同埋可能未有空，冇空位俾你摄嘢去 咧。你好痛啊！嗰阵时候，你唔谂到嘢。 如果危急情况，你发咗毛咧， 系啊， 你一定有办法 嘅。我知。 好啦，到最后咧， 食喺隔篱。 消防员用咗个方法咧，大家都谂唔到嘅。你估佢用啲咩方法咧？ 浸落水。 佢唔系嗱，首先咁讲，佢唔系好似你话斋用强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唔系夹硬，系用一啲油嘅方法令佢自己打开个口。佢唔系夹硬撬开佢，亦都唔系整痛佢。 我有听个 IQ 题，就喺佢隔篱插支蜡烛点，之后唱生日歌，佢就会吹，咁我就放得开。 好好呢个， 一个 IQ 题嚟噶。 我唔会再谂到一个好过佢噶啦，所以 OK 好咁啦。前辈永远系最好嘅， 真 系 好。 好啊，呢个几好啊。 呢个男 嘅最好，冇其他。 呢个男嘅 又或者吓佢一下咯，吓佢，佢就松手。我系咁样，你咧？ 我谂唔到比佢呢个更好啊！我认输。 龟怕咩噶？天性。 龟冇嘢怕， 关唔关事噶？同呢一样嘢， 唔关事。 你 唔系 吓， 唔系吓佢，唔系吓 佢。 嗱，我想问大家啦，作为一个即系人啦，动物都系动，人都系动物嚟噶嘛？喺咩情况咧？ 会打开个口， 会放手， 或者 打路 嗱，放手放口啦，或者你系会有少少温温顿顿，诶，迷迷糊。 我知， 我喷啲迷魂烟， 俾酒佢饮。 叻仔， 哇，正啊！跟住三位前辈都系智慧 都唔叻， 唔系我都系关于嗰只蛋啊！俾人坑完个头即刻醒 咗， 嗱，所以咪应该每日 你例如多谢你，诶，对唔住，我讲咗你坑添， 我唔紧要， 真系， 仲有边个会对你咁？ 消防员咧攞咗啲白酒嚟，咁样一路倒倒倒倒倒倒到佢喺个鼻上面咁倒落去，咁慢慢 个鼻度， 咁 个鼻度， 佢个口咬住咗嘛？ 唔理啊， 唔理，总之 咬住有啲辣， 总之又辣噶啦，系咪？一路倒倒倒落，后来咧佢嗡嗡地咧，终于就松开咗个。 其实会唔会因为喺个鼻度倒落去啊？佢咁样先至擘大口啫嘛。 你揿住佢两个鼻哥窿咪得？ 试过啦，试过啦，都唔得啊！试过揿住个鼻都唔得，所以。最后先至用白酒，叫灌醉 啊嘛，玩住 佢，佢系龟壳啊嘛， 系啊， 跟佢吓吓吓。 咁但系，如果大家咁唔好彩，都可以试下嘅方法系灌醉。 有冇打嗰个龟醉拳？ 喂，龟真系冇试啊，蟹有冇试过？你买蟹有冇试俾蟹钳？最后试过 吓， 唔系即系有冇试俾蟹钳？ 唔会， 因为你唔会拆开条水槽。 系啊，系啲好蠢嘅人先至会拆开条水槽。 我知你 成 日讲 乜游水嘅咁样咯，系啊， 都唔好试，都系好痛嘅。 但系大家问题啊？知唔知马会唔会咬人啊？ 会， 嗯， 因为我见过有人咬人，唔系见过有马咬人，系啊， 系原来真系会啊。嗰阵骑 马 咧，有问过马嗌马咬人，系就咁冇啦。 但系 最错，你冇嘢 elaborate 噶啦。 冇，因为我就想讲话嗰阵时我学骑马，咁我就以为马唔会咬人， 唔系会噶会噶。 佢就擘大个口想咬我，就问嗰个骑手先，我话马会咬人，佢话会嘅，动物都几 会噶， 会踢人噶，好好靓，好靓噶成排。 不过其实喺咩情况之下佢会咬人咧？知唔知咧？唔知咯，发脾气。 嬲咯，嬲咯，多数佢会踢人，但系佢踢人就好大件事啦，所以唔好企喺佢后边，冇错， 亦都唔好经过，唔好喺后面经过，系啊。有时佢发一脾气咧，其实唔使原因噶，可能佢今日俾人鞭咗好多下咧，轮到你第十个嘅时候，佢就诶就趁你喺度咬呢一啖咁咯。 马老师发脾气都冇原因噶， 嗯，马老师有嘅， 佢有原因， 系啊，你激佢咯， 佢心情唔好就系， 你激佢啦，你小心啲啊，佢会咬你啊，跟住用后脚踢你。 放心，唔会，佢应该踢唔起啊，太紧啦啲筋。 好，继续我哋节目啊！十八度气温，今日天气稍凉，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仲有呢一个西班牙牙学语之外咧，仲有西《钢城子》嘅第六集啊！今日剧情有人未做先行， 系啊， 哇，真系 劲！ 红日西晴，霓虹照射，怀着照家。这赴约者期待的人，迷人的夜，明月一弯，从梦中照射，寻 尽痴情，谁人安静期望此生一醉莫再醒，来吧激情无负生命，放声高歌长夜不要静，沉醉于甜蜜歌声，抱拥所爱令世界更胜仙境，愿这刻让我坐于你跟前我，沉醉于甜蜜歌声，抱拥所爱令世界顿时仙境，愿这刻 天气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千径嘅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听日风势颇大，系咪稍凉嘅？本周期记住咯，日间温暖，但系由星期日开始，气温会显著下降。除有数天天气转冷，最低温只系得12度或者以下啫。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道不同。不相为谋。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其实就算对着一些不喜欢的人，不用反面，不用闹他的。虽然对着他你会处处认真，心里放不下，最后就不会开心。不争不辩，无威无惧，做人赢在格局，输在计较。同一些你不喜欢的人讲道理，你不觉得其实很浪费时间，亦都很失身份。人用了最初出世的两年学讲嘢，但是要用一世去学不讲嘢。看清一个人没必要拆穿，看透一件事没必要说破。心里明白，但是嘴上不必说，这样才不会伤到别人，伤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你看不惯的人，亦有看不惯你的人。做人沉默就可以，不需要一定样样嘢都讲出来的。祸从口出的道理，边个都懂。有啲说话只适合藏，不适合说。继续之前有个特别嘅报告，运输署喺上昼10:50宣布。 因为交通意外，屯门公路近九龙方向近小榄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车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的行车线行车。受影响的龙运巴士第 A36、A37、E36、E36A 和 E37 号线需要改道行驶。而家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的车龙龙尾已经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了，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青山公路。市民请留意九巴途径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的服务会受到影响，由屯门前往九龙一带的市民请考虑使用其他的公共交通服务，例如港铁。继续回我们的网上情，正座常思己过，闲谈莫说人非，做事留有余地，说话要留些口德，得理不必争尽，唔好令人哋难堪，是非人心你睇到就好噶啦，唔使一定要揭穿。每个人嘅精力都系有限嘅，与其纠缠懊悔，不如集中精力做自己嘅事。村上春树曾经讲过，唔系所有嘅鱼都生活喺同一个海洋。中国人亦都讲过，夏虫不可语冰，唔好同层次唔同嘅人争辩，唔系所有人都配得上你嘅解释。普通嘅争辩尚且损耗心力，一旦争论嘅对象同你嘅层次唔同，你讲佢又唔明，于是就会浪费人生，毫无意义噶啦。与其喺不值得嘅人身上浪费时间，不如去充实下自己。同一啲你唔喜欢嘅人纠缠，一定会输。你嘅时间系用嚟享受嘅，享受爱情，享受生活，享受幸福，唔系浪费喺啲唔中意嘅人身上。所以唔中意一个人唔需要反面，敬而远之就系最好嘅办法。然后讲一句，我不会卖。人用两年学讲说话，用一生去学唔讲说话，看破就可以啦。 一丝一丝雨线碎放肆不紊乱，折出丝巾挂上了妄念，担心我看了厌倦，我不会骂，我不会骂。一支一支雨箭飞向四方八面，考考今天我对你信意。身披千千刺，雨里逼我路，衣衫沾湿也要见你面。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好快到十一点嘅新闻报告，然之后就开始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阿心理王子，我咪讲下今日我哋嘅话题。 心理王子又 化 王 子，心理王子死啦王子， 同亿万富翁 系 亿万亿万 心理王子，亿万富翁唔好同佢， 只可以扣上去阿 Doctor Matthew 嘅身上嘅啫。 可唔可以？ 我即系心理小蟲蟲 嘅啫。如果今日我哋大家睇完都觉得，今日呢个心理状态好似好得意， 好 interesting 一个 topic 啊，叫做嗱个中文字已经好特别嘅，叫咩咧？大家幻想下，门字入边一个。或者个或字，咁就 好深 域字，我真系唔识。域籍， 系 啲咩叫做 liminality 啊？ 又或者系域限， 系啦。咁究竟咩叫做域籍域限咧？咁阵间就邀请 Dr. Matthew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 哇！ 真系好心理啦，王子。 阿表哥真系犀利啊！即系佢做我表哥，我都觉得好荣幸。 咁我做你表弟，你有咩感觉啊？ 割席， 其实我有和尚唔系有同样嘅感觉。 系大家咁啊，咁咪好咯。 系咯，啲头家就散噶啦。 你话今日有嘢学啊？ 系啊， 学多一样嘢，咁大家就可能谂下，哦，原来我心情就 系 呢一种啦。 系啊， 我而家经历紧嘅嘢就系呢一个叫慰藉啦， 一个状态嚟嘅。 系， 但系原来又有好。很多种不同的解释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凭着我们今天的解说的话就可以长知识 了。好，不同的解释又导致我们有不同的心理状态。 Okay， 好，那么等到11点钟之后，我们今天的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先听新闻报告和财经消息，回来继续，不要人爱。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欢迎 Doctor Matthew，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有亿万身家嘅小弟，小弟， 小人人家表弟， 你讲咗佢先啦。 系啊，小强， 佢咪讲亿万身家咯，亿万身家咯， 系啊， 亿亿地同埋仲有万啊嘛，系啊，我知啊。 我恍然发现啊，原来佢有钱嘅， 系啊， 我都光彩咗， 系啊， 嗰 啲钱系得佢自己先睇到 嘅啫。系啊，我都有亿万嘅预算款喺嗰度， 预算款。 OK， 好啦，好啦，咁主题你已经透露咗咯，讲翻。叫 liminal space， 我想问大家去日本旅行咧，有冇去过地方叫新宿啊？ 有， 呢个地方出名， 多人， 多人冇错啦。咁啊，我中意贪咪交通方便啦，人多啦，餐厅食食都好方便嘅。但系日本人发现咧，日战期间咧，新宿好多铺头咧早闩咗， 嗯、 有啲人翻屋企咧时候咧，放工翻屋企咧，发觉咦条街咁静咧，嗰种感觉到好似异度空间， 系啊， 好奇怪，好特别感觉， 系啊，但系又似曾相识， 相识系 啊。 咁我想問大家有冇試過有啲類似嘅經歷，可能地方啦，或者啲經歷係啲人與事啊，那麼近，這麼近，那麼遠，又熟悉又陌生嘅感覺。 有啊，嗰陣時咧最記得咧沙士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仲記得咧，有一次咧影一張新聞圖片咧，成個銅鑼灣區咧。 冇人嘅。 我記得我睇報紙見到， 你記唔記得類似啲圖片啊？即係沙士嘅時候咧， 係冇人嘅。 你諗銅鑼灣區喺呢一個最旺嗰條街咧，總之最旺嗰條街啦，沙東街定係咪叫沙東街？ 我記得係個廣場附近個商。 係啦，個廣場附近係影一張相係冇人嘅。 嗯，冇錯。又或者就係呢個一定會有嘅，就係、是、你試過放暑假，突然之間可能有一兩日你要翻去做啲 project。咁平時咧，你嘅校園咧係充滿住有好多同學喺度玩嘅，但係你突然之間你翻去嗰陣時候咧，嗰、那個校園同埋嗰個操場冇人啊，嗰種感覺好得人驚啊，係咪啊？ 翻工嘅時候咧，通常有落車喺彌敦道。總會見到啲學生嘅嘛，自己學校啲學生，但我咁靜見唔到嘅咧，跟住翻到學過乜路，都係一個學生都冇喎，跟住發覺咁奇怪，跟住有個同事同我講話，今日係陸運會，學校冇學生啊， 好詭異啊， 好詭異啊，冇曬人氣 啊，係啊，即係一個冇同學嘅操場咯， 係啊， 或者有時同人都有呢種感覺，我覺得譬如可能係譬如有時咧細細個啊，同阿媽咧通常喺屋企食飯噶嘛。如果嗰一日咧，你同佢出街食飯，喺第二個地方嘅 setting 唔同咗咧，個感覺又唔同咗。又或者同一啲好朋友去旅行，平時喺香港見佢或者辦公室見佢噶嘛，當你去咗第二個地方，成個 setting 唔同曬咧，你會覺得面前呢個人咧多咗份新鮮感，又有種特別嘅感覺嘅。 係啊，特別喺酒店咧，佢換咗好 casual 嘅短褲啊，平時個老闆咧 啲西裝，隨便 西裝啲短褲啊。 在你面前换短裤 换咗 我换咗咁你平时你见到佢穿校服嘅佢突然之间穿便服你会觉得 系啊即系西装啊变咗 系 咁 系嘅系啊又熟悉又陌生 系啊你有冇试过啊你有冇试过啊 Dr. Matthew 有啊好多例子啊一阵咧会同大家讲下就系、是、啊头先讲个心理状况叫 liminal space 系佢个状况就系又陌生。又熟悉嗰種感覺，通常嚟自啲轉變啦。咁啊，今日嘅聽眾咧都分享一個故事，就係、是、話啊，自己面對三個唔同嘅轉變帶嚟嘅不安，不如聽聽呢個聽眾嘅分享啦。 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Patricia， 今年40歲，啱啱離婚回流翻翻嚟香港，之前喺美國生活好多年啊，我同我嘅前夫讀大學嘅時候認識嘅。拍多几年就结咗婚了我同前夫是和平分手的我哋之间冇第三者只是纯粹发现大家的价值观不同了所以就决定分开了起初我哋热恋的时候好喜欢大家拍多冇几耐就结婚了但是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我发觉我对佢的感觉越来越陌生由恋人到亲人然后成为陌路人。无论点我最终都是决定要回来香港开始我新的生活。其实作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容易。回来香港一个月我发觉香港变了很多。以前香港的铺头开到很夜的周街都是人。现在夜晚出街静了很多餐厅食肆都会提早关门。面对生活上面的各种改变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不安。下星期我开始要回新工了。第一份在香港的工作我应该要怎样面对这些不安的转变呢 新、啊、同一时间三个很大的转变、一个婚姻的关系的转变一个就是移民回流香港、第三个就是、一份新工的转变、面对转变都是很多不安的人之常情来的、刚才听、小圆圆介绍过关于 liminality、中文字很难读 是啊很难读我教大家怎样写先写都好像没什么见过大家可以拿张纸出来写一下一个门字咁啊，門字入邊咧就加個或者個或字，咁、就叫呢、這個係啦，或者個或字，咁所以叫域籍啦， 域籍或者域限啊嘛，頭先 係啦，或者域限都得。 咁啊，意思係啲咩啊？關於同埋啲咩邊類型嘅咧？域 籍或者域限，域籍或者域限咧，其實喺心理學上面咧就係講一個轉變嘅過程，即係有一個階段。或者有一個地方轉變向另一個嘅階段或者地方，譬如舉個例子咧，有分一啲叫做 physical 嘅 liminality， 啲物理上面嘅域籍，譬如可能係講緊我哋行樓梯咁樣，由三樓行樓梯上去四樓，咁中間嗰段樓梯嘅過程咧，都係叫做一個 physical 嘅 liminality， 地理上 地理空間上 地理上空間上。 但係咧，我哋心理學上面再即係更加去有興趣咧，就係我哋 emotion 上面嘅 liminality， 情感上面嘅域籍，譬如可能講緊一個人生嘅階段，邁向另一個人生階段中。 中間嗰個可能轉變緊嘅過程，例如可能我哋畢業啦，由中學升去大學，中間嗰個暑假啦，又或者去揾工嗰段過程。Even 咧有個文章今朝睇咗咧都幾搞笑喎，佢話譬如今晚你究竟去約朋友食飯啦，定係約女朋友出街？你未做呢個決定之前嗰、那個。即係嗰個時個狀態咧，都可以叫做一個 好闊喎，因為 明啦， 係啊， 好 闊 喎，三個唔同類型嘅域籍啦、域限、嗯，都係 講得好好啊，講得好好， 好好啊， 好心理王， 即係讀書人， 好心理人 啊，因為我睇完之後我都唔知點解。 我想問多啲咩？其實域限咧，其實通常咧係負面嘅係咪？定係定係中性，冇負面冇正面。 其實咧呢個經歷咧就係其實可以係 neutral 嘅。點會衍生到正面即負面呢？就係、是、你點樣演繹呢個經歷？譬如有啲人覺得呢個係一個 danger 嚟㗎，好危險啊！於是你覺得咩啊？不安咯 ，uncertain 咯，覺得啲嘢好擔心咯，或者有啲恐懼嘅感覺咯。但係調翻轉，啲人覺得 好興奮 啊，好興奮啊，精彩啊，啲新嘅發現啊， 即我 新鮮感啊。 我哋點樣去 interpret 嘅？其實 係啦，我哋點樣 perceive 咧，就影響我哋背後有啲咩感受會出現。我一讀大學嘅時候咧，有科咧叫 perception。咁我教授咧俾份功課好得意嘅，就唔使睇書，唔睇啲 journal， 好簡單，就要做個實驗嘅啫。就係咧，你要揀一個地方或者人物咧，你。唔係好熟悉，但你對佢啲定型嘅諗法㗎、 嗯。 我想邀請同學咧，就係嚟緊嗰一排咧，就係、是、你試下去呢啲地方，或者同啲人去傾下偈，去訪問一下，然後完咗之後咧，翻嚟寫篇文章。你之前對呢個地方啲人有啲咩體會，有啲咩定型嘅諗法，你同佢了解咗之後，有冇轉變啊？咁、我記得當時啲同學咧好精彩啊，揀唔同嘅地方啦。其中一個同學，你估佢嗱，如果調翻轉，你做呢份功課咧、啊，你會揀咩地方咩人？係乜嘢啊？ 我會揀街市嘅豬肉佬。 係啊，點解咧？ 因為你嘅感覺上，你會覺得係有被定型咗嘅感覺嘅，就係佢哋好可能嘅就係會好豪氣，點啊買幾多？ 拉起件背心， 又或者佢就係即係著衫就會拉起件背心，或者佢好惡，或者係佢比較粗礦啲，即係我會 有人味嘅喎，同埋啲街坊咧。佢好有趣啊！ 佢好 背后嘅故事， 系啦，佢好地嘅，佢好贴地嘅，佢好老嘅。 系啊， 咁但系佢就我谂相信佢就可能佢会突然间同你讲紧佢嘅故事嘅时候，原来佢好温柔噶。 系啊， 我估 系 咁啦。街市猪肉， 好，你哋咧每人讲下你会有兴趣想了解嘅人嘅地方。 我就讲一个我嘅经历过嘅，就因为我嗰时咪话我毕业咗之后有做过一年嘅 NGO 工作嘅，就系、是、做一啲关于精神病康复者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要做一啲活动咧，去将一啲公众人士咧带入去呢、這、一个。即系康复者嘅社群入边，咁通常都会经历到咧，啲公众人士成日都会话啊，我未接触啲康复者之前咧，会对可能精神病康复者有啲负面嘅一啲标签、一啲睇法。但系当可能玩完成个晏昼嘅一啲叫做共融活动之后咧，佢哋会对佢觉得佢哋系诶，原来个人系冇我之前谂系咁样嘅，系对佢哋个正面嘅睇法系多咗嘅。 你好好， 系 啊！ 我咧成日好好奇咧，即系麻雀馆，我从来冇去过，但系成日睇电影咧、电视咧话， 你未入过啊？ 我未入过， 我都未入过。 打麻雀， 有咩感 但我定型就系咩咧？就系、是、我成日睇嗰啲咪咩阿刘德华同埋阿叶德娴咧，唔、知咩叶德娴做阿妈， 咩苗家皇后嗰啲啊嘛， 系唔知一次俾出千俾人发现，跟住咧俾人甩流汗咧，跟住俾人揼手指咧，我就好惊，死啦！如果打错牌咧，唔知打俾人甩流汗， 打错牌 我 都好惊，打错牌唔会打手。 因為好似話有規矩噶嘛，唔可以做牌喎，我驚唔識點。 咁你唔識又唔會打就 錯咗，你俾人打又我打，我會覺得哎呀， 你攞錢出嚟就得啦。 於是有陰影， 有 陰影。 你有咩事你打電話俾表弟。 O K O K， 表弟有相熟嘅咩啊？我今日到佢坐低見到你喎， 打俾人打緊手指，原來佢係俾人打緊手指。 咁點表弟你係想認識咩地方啊？香港。 喂，我想去嗰啲叫做懲教處所。係啊，我對嗰啲。啲在囚人士我有兴趣嘅，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个背后有个故事嘅， 佢应该有一个机会系嘛， 系啦，犯咩事都好啊，可能系被逼，或者系焗住，或者佢自己真系所谓心肠唔好啦，歹毒啲啦，我。入咗去之后佢有咩转变我都想了解。 其实呢同同嘅人倾偈呢真係知道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嘢。好似小羊羊咁样，我以前就访问过一个呢就係做按摩嘅技师。咁呢你觉得按摩难难呢即係帮人揼骨。 梗係难啦。 其实好难㗎。佢同埋呢遇到一啲呢即係嗰啲腰圆背后嗰啲人呢你点样揿佢都话唔够力喎。你明唔明啊即係你用尽力。 用埋个身压落都唔够力，所以佢哋咧系要点样练嘅咧？佢用地下嚟练嘅，即系揿地下、揿地下、揿地下，每日揿地下，用嗰个咁硬嘅地下嚟练嗰个力度。嗰日所以练到手咧系瘀晒啊，好痛啊咁。我唔知道，原来咁辛苦咁咯，所以真系可以了解好多嘢噶，同人倾。 所以有个活动叫咪叫 Human Library， 有冇听过啊？ 冇。 即係話咧，個 library 係咩咧？圖書館咧就係唔係睇書，而安排個活動咧就係安排呢個社會上邊唔同嘅階層，你同佢傾偈，每個人都一本書， 我好中意， 同佢了解， 好中意人。 呢個 human library 係咪香港冇噶？ 有啊，有啲 NGO 咧自己搞啲活動咧，就係幫啲人去認識。有啲唔同嘅階層嘅人，譬如患絕症嘅人啊，或者做啲另類工作嘅人啊，同佢傾偈，了解翻啊，原來佢哋嘅生活係咁樣嘅。我一信當年我做呢份個教授俾我功課咧，我就揀凌晨兩點鐘就由西環行去上環，再去中環，就發覺哇都好特別喎。以前咧覺得夜晚黑即係日光嘅時候咧，就係好多人嘅條街賣鹹魚嘅，有得鋪多嘅， 人 來 人 往， 有陣 報紙報紙檔 啊，係啊，啊你真係叻啦！我就係凌晨兩三發覺原來。是正的，但一个行业是继续很努力工作，就是卖报纸的。 是 啊，他们三点多四点钟已经在做事了。 是啊，那天我跟他聊天，发觉一个很后生，其实大我几年，他就二十零岁的后生仔。我说你这么勤力，几点钟开始上班？我说其实我夜晚黑是打两份工的。 夜晚打两份工？ 是啊，打完卖报纸，凌晨时分做一份工，回到我家唞一唞之后就回另一份工。那他见到是很努力用心上班，为什么？希望就是怎样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你见到哎呀，我瞓覺嘅時候係有啲人係 冇做緊嘢。你頭先講呢樣嘢嘅話咧，都係我做緊功課嘅時候咧一個少少嘅 research。其實你講緊嘅話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liminal space 咧，叫做一個似曾相識或者係似曾熟悉嘅地方。其實係美學嘅一個 terms 嚟嘅，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是、凌晨四點鐘嘅街道。 係啊， 平時嘅就係你嘅感覺，同埋就係你凌晨四點鐘去睇嘅時候嘅話，佢係完全兩回事嚟嘅。你既對呢個地方好熟悉，但係亦都因為冇曬人嘅話，你覺得佢好陌生，所以會令你產生一啲不安感嘅，係啊，好得意嘅。其實佢講嗰個就係話，譬如話一啲美學嘅風格咧，呢、這個就係 liminal space。咁其實就係建築之中嘅一啲過渡嘅空間。建築物嘅就係其實你有好多人，係咪突然之間佢過渡嘅時候嘅話，越嚟越少人或者變成冇人，俾呢個感覺嘅話係好完全係截然不同嘅。頭先所講嘅就係其中嘅一種啦，有一種令人坐立難安，但係又熟悉嘅氛圍，呢啲我就叫做 liminal space 啦。有另外嘅一個反義詞嘅就係叫做咧就係 after hour。嘅即係個時刻之後，佢係唔同嘅。但係 after hours， 你要去形容呢一樣嘢嘅一種美學嘅風格，就係話呈現祥和同埋安寧嘅，你就叫做 after hours。 所以都有啲好正面嘅體驗嘅喎， 講得好好啊， 好 啊，有 做功課， 得啦 ，Matthew， 有做功課同冇做功課嘅分別啦。 得啦 ，Matthew， 我想問呢一種嘅感覺咧，會唔會有時都出現喺人嘅身上？即係可能好熟悉嘅人，點知佢一打牌，哇！原來佢人咧變咗另外一個人，即係類似嗰啲咁樣，係完全唔同曬。 所以有時生活當中就係、是、啊，有啲人係識咗好耐嘅，第一日發生啲經歷，發覺、啊、成為陌路人，嗰種感覺就真係這麼近。那么远、 哦、 你有冇试过啲朋友以前系好好噶？唔知一啲发生咗就系变得陌路人， 好多啊， 好、 啊、我只系会解释为系缘分咯、 啊，系啦， 系 啊，你有一段时间又揽头揽颈啊，系咪咩都要同佢讲啊？但系要去到有某个地方，你会觉得，咦，大家价值观唔同咗、又或者大家谂嘅嘢又唔同咗，所以你自自然然嘅就会，即、就、系、是、你话佢疏远你又好、或者你自己都会疏远佢咯，系 啊，会有唔同嘅感觉， 或者可能最诶。即係最可以表達到嘅例子就係我自己覺得啊，即係有時同嗰啲中學同學啊，即係大家咧中學嘅時候可能真係玩得好埋啊，又話啊我哋第時大個咧都要繼續保持關係、保持聯絡啊，但可能真係出嚟做嘢啊，大家嘅工作唔同啊，大家嘅諗法唔同咧，都會冇咗以前嗰一種親密嘅感覺咯。 纵是我得不到，被出卖，被孤立，风雨中跌倒。 伤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一人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谁不会盼望是错也是我。是真是爱清醒了我，情和义令我不识破，是复杂是生命的幻觉，结果望着我烟熏的眼光，疲倦透露着繁忙，曾经深深的爱火，笑不死我便庆贺，道理不想想太多，只需偏心的爱我，曾经温馨的被窝，剩低一首情歌，全释多坎坷，说好痴情如今孤独过，谁不会盼望绝望里更绝望，在那彼岸你共我没有希望，那是一般远方，匆匆消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我过，两心不再是拍和，命里深深的痛楚，但只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不必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四月一号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透过记者会同讲座等，向不同持份者清晰讲解各自角色同法律责任，并且会多用社交媒体，强调信息要简洁、鮮明同埋入屋。至於物管公司是否要包底，又會唔會可能導致混亂？李家超話已經聽到不同意見，當局必須清楚列明執行細節。佢話鄰近地方亦都有推行有關政策，相信喺本港推行時，不時會有新問題出現，亦都明白會遇到挑戰。政府將會不斷、大量並且持續推行宣傳教育，相信會是今年重要工作。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表示，由特區政府聯同貿發局舉辦的第十七屆亞洲金融論壇下個星期三同四舉行。今屆論壇是全面復常之後首次再度以全實體形式舉行，預計會有超過3000名來自全球各地的金融專家和商界精英參與。他說今次論壇另一特色是來自中東和東盟地區的演講嘉賓，反應踴躍，人數增加大約三倍，充分展示特區政府致力向這兩個地區推廣香港優勢的成果。李家超又說，特區政府會把握今次機會推廣會議經濟、城市經濟，除了令到參加論壇的嘉賓更加感受到賓至如歸，體會香港的熱鬧、購物和消費之外，更加感受到香港的自由、活力和多姿多彩。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達沃斯揭幕，國務院總理李強本港時間傍晚將會以在分裂世界中實現安全與合作為題發表講話。李強昨日與瑞士聯邦主席阿姆克德舉行會談， 表示中方愿意与瑞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希望瑞方继续为在瑞士的中资企业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中方将会给予瑞方单方面免签待遇，瑞方亦都将会为中国公民和赴瑞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更多签证便利。另外，乐施会在年会开幕之前发表报告，指出受到新冠疫情等的因素影响，自2020年以来，全球贫富悬殊情况加剧，全球前五大富豪的财富增加了一倍多，而近50亿人就变得更加贫穷。乐施会呼吁向全球富豪征收财富税，以解决有关不平衡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和稍凉，本周后期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天气转冷，最低气温降至12度或以下。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938点，跌278点，总成交金额36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6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98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蚊，跌7.4；美团73.1，跌2.5毫半；阿里巴巴68.4毫半，跌1.5毫半；汇丰控股59.3，跌1.6毫半；盈富基金16.08，跌3毫；百度集团101.8，升1.3；南方恒生科技3.268，跌7.6；港交所245.6，跌6.2；友邦保险63.85，跌9.5。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4，日元146.14，瑞士法郎0.858，加元1.347，人民幣7.184，英磅對美元1.269，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5,709点，跌192点。港金报19,130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9.75美元，卖出2,05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提提你，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小欖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嚴重擠塞，龍尾排到屯門公路近兆康港鐵站。受影響巴士路線 A36、A37、E36、E36A 同埋 E37 需要改道行駛，駕駛人士請考慮改用其他道路，例如係青山公路。另外留意翻九巴途經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的服務會受影響，由屯門前往九龍一帶的市民請考慮使用其他公共交通服務，例如是港鐵服務啦。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處理廠有壞車，慢線封閉，一帶車多，亦影響到馬鞍山公路。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梅子林路。重复一次，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坏车，慢线封闭，一大车多，亦影响到马鞍山路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梅子林路。隧道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现时交通正常。路面情况，港岛区江老道中去湾仔方向左转去中环湾仔绕道挤塞，龙尾排到中区警署。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有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将军澳隧道出口调颈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我唔知道点样讲啊，点解生活成日都出咁多难题考我噶？ 我明白你会惊失去，因为我哋每个人都惊，但系都要拣噶。如果你真系问我有咩建议，问下你自己啦。究竟失去边个会更加心痛？ 鸿飞惊失去嘅系边个呢？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买境外楼睇落好容易，但如果买之前未了解清楚潜在嘅风险，就好似坐过山车咁惊险。要注意发展商承诺嘅保证回报未必兑现，买楼花亦唔保证可以准时收楼，唔小心仲可能拣中烂尾楼。各地对境外买家有唔同嘅限制，决定前务必做足资料搜集，咪乱咁上车。房屋局提提你，境外置业要谨慎，存在风险要提振。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啫，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倾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好三回事， 好性感嘅表妹， 大家咁性感嘅， 唔系性感啊个衫啊， 系啊，搞清翻先， 因为。 佢嘅演绎嘅一阵间嘅故仔，一阵间演绎故仔。好嘅，好，翻嚟我哋第二 part 啦。 好啦，第二 part 翻嚟啦，先讲到咧就个 liminal space 啦，域限咧有三类嘅。第一类咧系关于啲 physical 啊，啲环境上面啦。第二类咧就关于情感上面。 嗯。 就头先个听众啊 Patricia 就话一段关系由恋人拍拖到亲人结婚，到离开成为陌路人。 嗯。 你有冇试过对啲人咧啊？又这么熟悉又有时陌生的感觉呢、 嗯、 有时可能不是其他人是你自己、 嗯、 你有没有试过呢有时静下来的时候看自己人生不同的阶段呢我发觉看某个阶段的自己呢、 嗯、会啊会啊会 为什么我会这样的会做得这样的呢这么陌生的呢但是那个明明是我来的、 啊、 小春春你有试过 即是为什么以前会做过这样的决定呢、啊、或者为什么会离开那个人呢 是、啊、 即是有些决定了但当时那个年纪或者那种阅历是不懂作其他决定的、嗯、我只是这样做咯、即是我就会看法。 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对自己又好或者对其他人、嗯啊、 我同啲好朋友啦有时呢可能即是读大学的时候呢同啲好朋友去叫做玩玩的时候呢好大家好开心的即是觉得、啊、好像好同你好熟啊好认识你好理解你咁样。但当原来静落嚟去讲一啲好严肃少少嘅话题呢或者去傾一啲心事嘅時候，會覺得嗯，可以同佢有種距離咁樣， 嗯， 係我會有呢個感覺。 嗯， 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是、覺得自己哦，原來我可以咁硬淨、 啊， 就係、是、當屋企人唔舒服，你要去為佢決定一啲嘢嘅時候，咁原本我喺我屋企嘅角色嘅就係我係妹妹嚟噶嘛，我係最細個嘅。suppose 嗰啲嘢唔應該係我去做一個咁大嘅決定嘅，咁我就係咁企出嚟話俾佢聽嘅，就係、是、我覺得應該係要咁。咁跟住我嗰一刻咧，從來未嘗試覺得自己咁驕傲啊，因為我知道我做啱咗一件事，係當大家都唔知道應該要點樣嘅時候，竟然係最細嘅妹妹企出嚟話俾佢聽，我覺得應該係要咁，就一錘定音啊。 所以人哋发觉好有趣嘅就系我哋唔同嘅阶段，自己个啊，我可以咁样。 原 来 我可以咁噶，系啊！我成日都以为我自己系一个好优柔寡断啦，好容易俾人哋影响啦、嗯。但系原来真系要作出一个好大嘅决定嘅时候，原来我可以咁 tough 噶， 可以做到。 系啊，我可以做到噶。嗰、嗯、下好奇怪，系从来未试过嘅，就系我知道我自己做啱咗一件事、嗯，我必须要出声，同埋必须要做呢个决定。 得啦 ，Mavy， 如果从阿 Sarah 呢个例子咧，会唔会有啲自己嘅面孔啊，或者性格咧？是要某些情况会逼到 走出嚟嘅，即之前可能系会掩藏住，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有呢个能力、或者咁样，会唔会？ 会系可能有时系个处境啦、个 conditions 个环境令到你啊，你冇留意到自己啲潜藏住嘅能力啦、潜质咧彰显咗出嚟咯。好似我想当年，我谂住做老师，谂住哎呀，最怕就系讲嘢啊嘛，等于读心理学，点知逼下逼下， 仲多嘢讲， 不断讲啦， 嘥咗你啦， 要开埋麦添啊，而家 我嘥咗大家啲时间，都乱咁讲， 如果 廿四。 做呢一樣嘢真 係 嘥咗你啊！ 係嘅， 多謝你哋嘅鼓勵啊！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有一啲嘅即係潛力喺度， 係啊， 係啊，唔好嘥咗， 唔好嘥咗佢。咁我想問一個有趣嘅問題，二十年前嘅你咧，如果佢睇翻今日呢刻嘅你咧，佢會覺得開心咗啊，定係覺得哎呀乜你咁㗎？ 開心咗， 開心咗， 開心咗， 開心咗， 開心咗，係啊，你咧？ 咁又諗 啊！我好細個，小陽嘢真係好細。 係咯，二十歲嘅即係我 十年前 歲啦。 我諗過今日嘅你啊， 有諗過，因為我細細個就好中意做演員同埋做幕前，咁我覺得都係 fulfill 翻我細細個 開心啊， 開心啊， 開心啊， 開心咯。但係唔會話開心咗，因為我覺得我係應該要咁做即係我係應該要喺鏡頭前面應該要做。 唔係㗎，有啲人自細想做未必做到㗎，你起碼而家做到啊嘛， 咁 啊係咪先？咁英文富翁啊，英文富翁冇出世。 我做英文富翁，你好。 英文富翁， 英文富翁，十年前咪二十年前。 唔係，其實二十年前我係億萬富翁。 即係而家跌咗。 二十年前咧，我覺得同而家比咧，係成個人唔同咗。二十年前咧，我係好怒嘈嘅，係好大脾氣嘅。 哦。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譬如話做嘢啊，嗰啲夥伴咧。如果我睇唔啱，我係會 直斥其非， 係啊，好大聲咁喝出去嘅。但係而家唔會，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今日你咧， 唔鬧啦，係啊，唔係真係試過，好多人好驚我嘅嗰陣時，特別係因為佢哋而家啲人都咁講啦。 係咪講喺電視台嗰陣啊？ 唔係，我自己出咗嚟搞其他嘢嘅時候啊，因為佢哋話我唔笑嗰陣時個樣好惡嘅，係啊，咁佢哋好驚嘅。咁當時嘅我係年少氣盛咧又。咁系啦，会咁样。而家唔 咁咧，咁你而家咪开心咗？ 而家老油条啦，系开心咗。而家开心 温柔咗 啊，温柔嘛，以前系火嘛， 可以好似送白粥系咪？ 不过都系嘅，一般人 送白粥 年轻嘅时候系会容易即系失控少少啊，会唔会？即系因为觉得好多嘢 年少气盛， 年少气盛啊。 嗰时候会唔会系会 OK 啲啊？即系譬如可能各样嘢比较 唔同阶段咧，我唔可以话同而家比，我觉得而家都好 OK， 但系嗰阵时系另一种 OK 嚟。即系我真系 OK 教啦， 咁但系你发觉人生有趣地方就啊，唔同嘅阶段嘅自己咧，我个 identity 都唔同噶，咁但系好高兴咧，大家我哋咁多人嘅答案都系觉得 真 系开心嘅， 我同 廿年前嘅俾自己比较咧，发觉我都好感恩自己今日嘅我，好，第三个就系话一个叫做 metaphorical liminal space， 就系比较寓意性嘅一个域限，就系咩咧？头先阿杨洋都有讲过，就话当你面前有啲唔同嘅选择，当你仲系举棋不定嘅状况，呢个都系个 liminal space 嚟嘅。你有冇试过？ 有啊， 成日都有啦。 困难症啊， 即系拣男朋友、女朋友、转工、做啲咩嘢，人生啲 big decision 啦。咁你啊，不如问一个问题，就系如果行前面，譬如你去树林入边啦，有两条路 ，OK， 一条路咧，你都觉得系熟悉啲嘅。一条路你系觉得好陌生嘅，唔知去边，但系前者咧你好清楚知道呢条路咧系好康庄大道，去到你想去嘅地方，条路系你熟悉嘅。第一条路你唔知去边噶，好陌生嘅，你会拣边条路？ 我会拣陌生路， 我会拣康庄大道，因为我前段时间嘅日子实在太多 uncertainty， 我唔想再咁多 uncertainty。 我谂每一个人都唔同，睇下佢嘅心情，但亦都要睇下嗰阵时嗰个天气啊，或者夜早啊夜晚。如果系阳光普照，真系会行陌生嘅路，因为感受一下。系啊系啊， 你因为想感受下呢啲， 咁就睇下新嘅嘢，冇错。 我会睇下系啲咩阶段。如果你讲紧系人生嘅路上嘅话咧，我谂如果你系以前比较细个啲嘅咧，我会行一条我唔系太知嘅冒险啲嘅，但系若果唔知点解，年纪越大嘅话，你反而会唔想再有太多啲 起跌跌 起起跌跌嘅嘢，行条康庄大道就算啦， 经历唔起啦， 系啦，因为我觉得。 得人係唔係？我覺得真係人有呢個趨勢嘅，其實佢係希望所有嘅嘢咧。所以就我哋知道嘅就係變幻才是永恆，但係我哋都係追求穩定㗎。 希望在控制中， 上情係需要穩定嘅， 需要穩定㗎。 係係呢個都解釋咗你嘅心理現況，就係點解遇到 limited space 咧？有時我哋會出現啲負面嘅情緒咧，就係因為人嘅傾向，我哋需要安穩咯，啲嘢要 predictable 咯。好啦，咁啊，第三個情況就講完啦。我想問下你啊，如果遇到 limited space 喎，有負面嘅狀況同埋正面嘅狀況，你可以講下啲咩情緒？遇到一啲負面嘅睇法咧，你有啲咩負面感受？除咗不安之外，焦慮啦、擔心啦，仲有冇啊？ 會驚嗰件事會越嚟越差咯。即係如果佢係啊， 擔心差啦，係 啊， 會唔會覺得好似好含糊不清？啲嘢咧，你覺得係好迷茫嘅。 佢清嘅時候嘅話，其實佢冇特別好同埋特別唔好。我最怕係呢一種咁嘅感覺啦， 好唔實在，係咪啊？好唔貼地嘅感覺。 係睇你喺嗰一刻你點諗嘅咋？你嗰一刻你覺得好 positive， 你又覺得佢就其實都 OK 啊。但係如果你好 negative 嘅時候，你就覺得就係太唔好啦，一定會出事㗎。即係喺呢一種咁嘅狀態，其實係最辛苦嘅咯。 同埋有時我覺得，當嗰個人轉牛角尖嘅時候，即係有時我都會發生過啲情況啦。之前。我會嬲自己啊！我會嬲自己，點解我會搞到呢一個狀況啊？點解我會 怪責？ 怪責係咯，會怪責 自己有呢一個被捕咧，係 啊！ 嬲自己，日日都嬲自己 嘅，都會啊！ 都因為有時嗰啲感情，我哋上次講過嗰種錯點講咧，即係。拉锯好似又想分手又唔想分手嗰种咧，作唔到决定算唔算都 系 一 种，都系一种。一日未博取嘅时候咧，一个好含糊嘅状况啦，唔知方向嘅时候咧，都系一个 limited space 嘅状况。 我好憎噶，有时就算系咧，想食鸡饭定系食狗腩 饭，谂三个钟。 呢啲快乐嘅问题冇乜所谓啦，我觉得 有所谓。我琴日就系因为咁样，我原先谂住系想食牛腩河，跟住我就嗌咗一个鸡， 买晒佢咯。 跟住咧就要一个就系鸡嘅，唔知咩都。跟住我就话点解我唔食牛？ 牛腩 咧個雞好難食， 啲嘢唔確定。 咁話 唔 定 個牛會難食過你個雞咧， 冇 錯 啦。啲嘢 predict 唔到係好難嘅，所以打麻雀最憎咩啊？就係啲雀友咧打亂仗咯，麻拳打死老師傅咯。 我發覺表哥好中意打麻雀， 我唔係中意係熱愛嗰只添啊！我唔做心理學家，我開麻雀館定喺度翻工啊？你唔知？咁調翻轉啦，你喺度 space 正面嘅時候咧，你有啲咩狀態？你點樣去演繹呢個？啊！啲嘢唔清楚喎，你點樣演繹令到自己咧正面啲、開心啲咧？ 所以唔清楚，但係之後仲有得改正嘅空間，係咪先？如果佢已經一錘定音咗啦，或者已經塵埃落定咧，就已經冇啦，即係已經定曬啦。 嚇，正面啲睇會覺得對於未來嘅嘢係唔確定，但係有一種好奇、期待、 會 希望係啦，會點咧？一定咧，可能會越嚟越更好嘅心態咯。 係啦，有神秘感， 係啊， 想了解啦、探索啦。咁我想问你有冇你知道贝聿铭系咩啦？系香港一个出名嘅，佢有啲咩建筑物你知道？ 中银大厦、 银行啦，仲有咧欧洲 罗浮宫 系啦，一个玻璃做嘅金字塔啦， 系咪罗浮宫？ 系啊，罗浮宫有个，但系咧点知有个作品咧系佢最中意喺日本起嘅，而系被都俾《时代》杂志选为全球即系十大最靓嘅一个建筑物，唔系厕所啊，系一个私人嘅美术馆啊，喺知贺县噶。你有冇听过咧？我去过，睇完之后发觉 好多 space 噶嘛，系嘛？ 我真系叹为观止。点解咧？你去呢个美术馆咧，要行一条隧道喎。咁啊，咁得意咧，要行条好黑嘅隧道。咁啊，条隧道咧唔系直行嘅，迂回曲折。咁啊，行下行下，会变咗好黑暗嘅。慢慢行下咧，见到少少光。再行下咧，见到隧道嘅尽头啦，个光越嚟越光猛。然后慢慢行出去，你见到豁然开朗，一片天空，好多树，好多雀鸟，又跟住见到嗰个美术馆。然后去设计嘅背后嘅理念系咩啊？ 黑暗中的光， 唔系啊，系悲壮陶渊明嘅《桃花源记》啊。嗰句说话就系咩啊？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哇， 好劲啊！依家带你去咧，你真系真心感受到，佢真系带到个效果啊！呢个咪就系 liminal space 咯。然后 liminal space 咧讲话佢靓嘅地方就系 architecture 咧，就系佢用呢个概念令到你起初有啲转变，起初系唔清楚嘅，慢慢见到啊一个好靓嘅建筑，景物宏伟。呢个就系 liminal space 佢正面嘅地方啦。 嗯， 所以你发觉啊，人生都系噶，柳暗花明。 又 有 一 處，有時人生遇到一啲不明朗嘅時候咧，你發覺哎呀，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你要點啊？坐看雲起時。 哇！ 你要深信，就係條路慢慢行下行下，柳暗花明就係有一村噶啦。 嗯， 好啦，咁啊，翻翻嚟就我点帮阿 Pat 姐去克服佢内心不安嘅感觉咧？头先讲咧就系我哋嘅信念啦，相信就系 the best is yet to come。仲有冇啊？当你遇到不安嘅时候，你有咩办法帮自己啊？ 静落嚟咯， 静落嚟啦， 系啊， 提升自己嘅操控感啦。遇到啲未知嘅咧，你会觉得咩啊？就系啲嘢 uncertain 啊嘛，啲嘢操控唔到嘛。呢个时候咧，提升自己，我 focus 就系我有咩可以做 嘅。嗯，冇错， 风景不转。心境转，我改变唔到外面嘅大环境咧，我可以改变自己咩啊？我内心嘅世界咯。培养自己咧恒常嘅活动，你知唔知学校咧发生 crisis 咧，通常啲心理学家要去学校做啲心理辅导啊，做啲 crisis management。佢背后嘅理念系咩啊？就是当 crisis 发生嘅时候咧，危机发生咧，佢 upset 晒我哋所有嘅 routine 啊。 嗯， 所以面对啲 unpredictable 嘅时候咧，就系帮人去翻一啲恒常做开嘅嘢，慢慢 build 翻个 routine， 啲嘢系 predictable 嘅，可预料嘅，咁心理健康会好啲啦。而另一个方法咧就系打开自己，我哋嘅内心一个叫 window of tolerance， 意思就系咩啊？容让之窗，我哋每个内心咧有一个窗，培养自己咧开阔你嘅心。学识一句说话咩 ？Be comfortable to be uncomfortable。 嗯，对于不舒服要感到舒服。 但呢个系可以培养噶，有时遇到一啲哎呀未知嘅咧，就系、是、我学识去享受咯，容让一啲未知嘢发生，可以好嘢发生嚟噶嘛？ 呢个会唔会一个好嘅观照嚟噶？ 系啊， 系嘛？即系其实你可以用呢种咁样嘅方法，系咪？你就是、你以一个第三身你去睇嗰件事嘅时候，好可能就唔会有太多啲自己嘅私人嘅感情或者系情绪。咁其实就系慢慢可以去锻炼自己。 嗯、 当面对咁嘅情况嘅时候嘅话，其实你可以不慌不忙咯。 嗯， 系咪啊？ 呢个咪观世音嘅智慧咯，佢个心经系咩啊？观自在菩萨，所有嘅咧都系空嘅。 嗯， 正就系空嘅时候咧，好多嘢都系无常嘅。但正正无常嘅时候咩就系、是、好多嘢都可以发生咯。 嗯， 我哋好嘅 就 系话 liminality 咧就系咩就系、是、呢个系有 end point 嘅、 嗯。 所有嘅转变咧系会有终结，所有嘅情绪不断咧佢会嚟都会走嘅。 嗯， 哦，所以我哋要系 patient 去看待。咁最尾咧系顺手哥俾阿 Patricia 啦，头先佢讲嘅经历咧，记住人生都要经历一啲唔同嘅转变嘅，祝福佢面对转变嘅时候咧。静待转变，破茧而出，展开精彩的人生。 叶倩文嘅呢首《命运我操纵》啊，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浮人》翻嚟咧，我就会有呢一个西班牙牙学语，咁啊学下西班牙话咯。唔好行开，一阵翻嚟再继续。 Hello， 我系 Vivian 周慧敏。快活咧就系、可以啊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咧，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咧，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咩啊？ 西班牙牙学语， 好啦，上堂啦！西班牙牙牙牙学语 ，Dennis， 好啦，好啦， 好啦，老师 ，Buenas tardes。 Buenas tardes. Bien. Buenas tardes. ¿Cómo estás? Soy. ¿Y tú? ¿Y tú? Soy Gao Long Xiao Kang. Soy Michael sitting here. Soy Xiao Yan Yan. Soy Sarah. Soy Billy. ¿Y tú? Oh yeah. Oh yeah. 好啦，打完招呼之後嘅話咧，我哋又要係承接翻咧，我哋上個禮拜同大家學過嘅咧，就係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哋數到 七啊！ 但係不如我哋由一重温一次。 好啊，我講先， 好啊， 聽下你哋。 Uno， uno 啊！ 你 un 啊你，二係咩啊 ？Dos 係咪啊 ？Dos，dos 係啦 ，dos。 三 ，des。 Tres. Tres. Ah, 哇有人舉例。 Tres. Tres. Cuatro. Sí, cuatro. Cuatro. Cinco. Cinco. Cinco. Cinco. Lo es seis. Seis. 是的。七是siete. Siete. Siete. Siete. Siete. 啊，九龍隊你不出聲的。 我要跟阿 Billy Sir 最正宗嘅， 即系你已经马失前蹄啦，正宗恩奴咩嚟噶？恩奴， 恩奴 有冇恩奴啊？其实冇恩奴， 有老师啊，你可唔可以俾啲鼓励嘅说话我啊？ 啊，马老师你 早唞啦， 你Buenas noches， 你个 voice 都系好浪漫啊，所以我谂你一讲到西班牙文咧，啲女仔会好冧啊。 哇，你唔使专登咁氹佢。 所以咧，我哋要完成咗呢个任务，就系问人哋攞电话。 系啊， 好啊， 佢仲争七百九十。 系啊，唔好意思啊，要你等一个礼拜先可以攞人哋嘅电话。 走咗， 我心仪个女仔走咗啦。 系啊 ，Bonita，Bonita 记得晒。 好， 好啦，跟住由八开始啦。 由八开始，好嗱，咁八啦，就系 ocho 点全 ocho 就系 o c h o ocho a h o 系啦 ocho o c a h o 啊 o c h o 系啦，四个 系啦 ocho ocho ocho ocho， 我记得例如前咪写中文拼音啊。 屙嘈啊嘛， 屙嘈，同埋错字啊，屙嘈， 跟住第九啦， 即系屙乸同屙嘈啊。 好，第九， 我唔可以俾佢睇。 好，第九嗱，第九又要考一考你啦。分两个音啊，一个就系 nue nue nue nue， 系啦 ，nue， 跟住就 be be be nue be nue be nue be， 哇，九好麻烦 嘅 nue be nue be。 咁我哋要喺半秒读到呢个音出嚟。 Nueve 半秒都發到嗰啲浪漫嘅音。 Nueve 九龍真係九龍啊！ 好緊張啊，因為要去到九啦。 學咗九字咯，就 Nueve。 Nueve 學埋個龍就可以 Soy Nueve。 Dragon。Nueve 好。 好十啦， 唔係 Soy Siete。OK 十嗱，我哋十咧就係 Dies。 Dies。 D I E Z。 DS 或者 DS 咁，不過咧，我哋如果問人哋攞 number， 唔會攞個十字噶，我哋通常會攞個零， 零 係啊，零係啦，誒，你又識嘅？ 嚇，我唔識啊， 零真係 zero 啫嘛，零真係 zero， 真係 zero 啊，誒 ，sorry 哦 ，OK， 即係西班牙都係叫 zero， 誒，我哋叫 zero 係啦 ，zero 點串啊？都係 zero 啊？ 用 cero 係啦 ，zero 你細佬啊 ，zero 係。 好嗱，咁我哋試下讀一次全部 number 啊，由一至九，跟住零。 我覺得要咁啊，要馬老師讀一次，由頭讀曬佢。馬老師要 好，我哋嚟啦，一 uno， 二， 再嚟啊 ，dos， 三。 Tres， 老师啊，佢唔抄笔记，睇人笔记啊！你 哇，好犀利！ 你读呢个 tres， 四 哇，四系 quadro， 五系 single， 梅变 六系 seis， 梅变 shade 系 ocho， nueve， diez。 同埋零 零 零 零 零 zero， 哇好啊！我有信心，某些攞唔到人哋嘅電話 啦， 係攞唔到 嘅， 係啊，攞唔到。 點解嘅？ 我就唔覺得， 因為人哋聽唔明你講咩。 人哋講嘢都聽唔明，你講咩啦？好啦，一至十， 你最緊要你聽得明就得噶啦。你攞人哋電話嘛？ 係喎，係喎， 好嗱，好咁上次咧，我哋電話就 telefono，do telefono por favor。 跟住我哋而家要学咧，就系一啲嘅实习 啦。好啦，咁点样问人哋咧？我哋 por favor，por favor 就 系 个 magic word， 系啦。所以你好简单嘅，你可以讲乜嘢都得，加个 por favor。 por favor， 咁人哋就知道你想点噶啦。 OK， 吓整个好似电话咁样吓。 por favor，por favor 噶，咁啊，咁人哋知道咩事啦。 咁 如果你揞住吓两只脚。中間揞住咁 ，por favor， 咁人哋知道你想 你急尿啦， 系啦，揾洗手間， 系喎，萬用喎呢個字， 系啊，萬用噶，萬用噶，所以叫做 magic word 啊。 OK，por favor，por favor， 好，嗱，咁頭先咧，嗱，你講到 zero 啦 ，zero 嚇，我以為你真係講緊西班牙文， 唔 係 哦， 係啊，係咯， 我估 勁 啊，係啊， 有幾啊，係 咯，即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字咧同西班牙文好似嘅， 嗯， 係啊，所以你如果你識。英文或者你識中文，呢度啲字都好接近嘅。 中文都有， 中文都有啊。 咁氹我喎， 係啊，我問下 邊個字啊？ 我問下 Brian 先。 好， 係啊，好緊張添 嚇，好緊張。 識答就弊啦。 啊，媽媽嘅 Spanish 係點講啊？ 哦，媽媽就係 madre 嚇，其實媽媽都得嘅，媽媽都係媽媽，係啊，係啊，爸爸。 爸爸， 其實一樣讀法， 全世界， 全世界係啊， 冇錯，國際性。 因為我諗喺啲 B B 發音，即係第一個發到嘅音， 媽媽咁 啊， 爸爸 或者達達咁啊，所以達達都係嘅， 達達就係， 達達都係 daddy， 都係係啊，都係 daddy 嘅嚇。 OK， 好啦，咁我就爸爸啦， 媽媽，爸爸媽媽係啦係啦，咁繼續問啦，咁 你考我哋， 考你哋 ，OK。如果我話咖啡，咁其實講緊咩咧？ 咖啡廳、餐室、 餐室、 coffee shop、 coffee shop 裏邊飲嘅嘢，即係 coffee，coffee 啦 ，coffee 係啦 ，OK。 咖啡即係 coffee 啊 ？coffee 係啊。 咁如果 cafe 咧，即係我哋叫嘢，即係餐室咧， 試下識下呢個。 系 cafeteria 咁复杂噶 cafeteria 去 cafeteria 饮咖啡 呢个餐室即 系 restaurant 即系 coffee shop cafeteria 啊 OK OK 嗱下一个睇你知唔知啦 restaurante restaurante 关于咩噶 食嘢嘅地方啊 restaurant 系啊 restaurante 咩啊标志 restaurante 哇佢真系 如果你读 N 时咧，其实同英文一样。 restaurant， 不過有個 e 字喺尾 ，restaurant，restaurant。 呢邊嘅時候突然間諗起一個咧，係今日你個 list 入邊冇嘅，我考下大家。 Ambulanza，Ambulanza，Ambulanza，Ambella， 喺快餐店會食到噶。Ambulanza， 我知 Amlet。 漢堡包， 漢堡包 hamburger， hamburger 啊，係啊，仲有嘅，仲有嘅 ，patata，patata，patata，patata， 都係食 物 嚟， 都係食物嚟， 同埋 hamburger 一齊嘅，係 啊， 薯條， 係薯仔啦， 係 啊， 薯仔 啊。 Patata，patata， 哦 potato， 係啊 ，茄汁係茄汁嗱，茄汁咧，佢哋就其實佢有個名，不過佢而家就借咗個英文名啊，佢就叫 ketchup， 係啦 ，ketchup。 如果佢全部借曬就好啦， 唔使學過。 唔係唔係，不過嗱，如果講翻個全名，你可能都聽得明嘅喎。Salsa de tomate， 嗯 ，salsa tomate 啊 ，salsa de tomato 嘛 ，salsa de tomate 即系茄汁啦，系咪？ 系啦，即系茄汁 ，tomate 即系 tomato， 哦 ，tomate 啊，系啦，嗱，佢讲多个字啊，首先 ，salsa 即系 salsa 即系 sauce，salsa 即系 sauce， 你咪好中意 sauce 咯， 系咯，佢好中意噶， 你咪好中意 sauce， 点佢咯 ，salsa。 好，繼續。 好，講多個。 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是有一啲，譬如可能係英文，你話有中文噶嘛？ 有中文 似中文字嘅。 頭先中文 咯，爸爸嗰啲咯，講咗 啦，係 咪 啊？ 咖啡，頭先咪講咗啦，咖啡咯，咖啡咯，咖啡咪咖啡咯。 OK， 好。 咖啡，爸爸媽媽啊， 爸爸媽媽嗰啲。 咁你再考我哋啊？ 譬如你喺廳坐嗰張 sofa， 係啦 ，sofa， 係啦 ，Spanish 又叫 sofa，sofa，sofa， 你個 sofa，sofa，sofa，sofa， 係啦係啦。OK， 嗱咁 Espanol 係咩啊？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啊。 哦 ，Espanol。 好啦，嗱咁頭先restaurant 就 restaurante 啦，咁如果英文 important， 咁你會點講咧 ？Spanish。 importante。 importante。 importante。 真 係識 喎。唔係亂講。係 咪啊？即係重要。 importante。 importante。係啦係啦。 importante。 係啦，所以其實係你加啲音咁就已經係。有啲係已經好接近西班牙文㗎啦，係啊係啊， 唔係全部都係㗎嘛， 唔係有少少變嘅，譬如如果我哋讀譬如family 啊 ，family 嚇，咁通常呢啲就英文就 Y 尾音㗎嘛 ，Spanish 就 Y 變咗， 一股啊先一股啊 ，family 咋？ 就加多个 A 音喺后边 ，familia，familia 系啦 ，familia 系咪啊？即系家庭咁 家庭系啦。 如果屋企人咧，即系如果系人咧，唔系屋企系屋企人咧。 啊，嗱，英文就 person 啊， 系啊，家人咯。 咁 persona， persona， persona 系啦，咁啊 ，familia persona 系啊，所以系啊，所以你一听到呢，你会觉得即系你其实你会估，咁不过多数都系会估啱嘅，即系唔会变咗第二个字，系佢有啲字系会变咗第二个字，不过系好少嘅， 但系讲得好快嘅时候，我哋就听唔到噶啦， 系啊， 我真系练得好快， 咁就要听惯啦吓，嗱，咁有啲字其实就真系喺英文借翻嚟嘅，譬如。football 系足球啦， 足球啦，系啦， 系啊， tobacco 系咩嚟噶？足球即系运动嚟啊 ？tobacco 唔系 哦，烟 烟嘅烟草系啦， 烟草 哦 ，tobacco 系啦 ，tobacco 咁 alcohol 阿哥，你好啦，阿哥，阿哥系嘢食嘅，我嚟估 咩 系咩嚟噶？ 你好，你中意噶？ 我中意嘅， 拗拗果， 咪即系拗 果，拗果， 嘢食嚟嘅， 饮嘅， 酒， 酒啦， 哦， 唔系，其实我谂紧，茶嗰啲嘅唔系， 哦， 烧茶嗰啲， 烧嗰啲 ，OK， 跟住仲有好试多个， 好 ，teatro。 地方咩？关于乜嘢啊 ？teatro， 我哋上个礼拜都有去过嘅，我哋约埋一齐去嘅。 睇戏 系啦，睇入边嗰个 cinema 难啲啦嘛。 啊 ，cinema Spanish 就 cine 短啲嘅 cine 系啦。好，最后一个 好 chocolate 呢个易啊 ，chocolate 唔算 易啊， 唔算啊 ，chocolate，OK。 咁雪糕系咩啊？佢哋 ice cream 雪糕我哋叫 helado helado helado 吓。 啊、我唔知你有冇聽過意大利文咧，叫 有一個 gelato 係、啊，其實都係嗰度係啊，都係咁嚟嘅。 唔係係雪糕，係啦，就係嗰啲喺意大利文就係 gelato。 啊、我哋就叫 Elado。 哦 ，Elado，OK。好啦，我哋講咗好多咧，頭先又講到 chocolate 啦，又講即係講咗有好多啲嘢食啦。我想叫嘢食啊， 想叫嘢食。 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想可，有時你話可能你食呢個西班牙嘢咧，咁、你都會好想就係用西班牙嚟嗌噶嘛。 嗯， 係咯。 阿老師，我簡單啲 A 餐。 A 餐 點講啊？ 餐你哋都識嘅喎。 係 menu。 menu 系啦系啦，咁啊 A 就啊 menu 啊， 但佢哋兴唔兴咁噶？因为我哋会即系我哋茶餐厅或者我哋香港有 A 餐 B 餐，即系啲 set lunch 或者 都有， 佢哋有冇 都有嘅都有嘅。 menu B menu B menu B menu B 咁记住加翻个 por favor por favor 系啦 menu A por favor menu A por favor。 咁你哋已經識叫飲品噶咯，係嘛？ 唔係先，唔係先，我哋仲要分開嘅就係我就早餐啦、晏晝啦同埋夜晚黑啊嘛。不如我哋先嚟呢個先啦，加插啦，插播呢個 係 啦，早餐 breakfast 咧，我哋就叫 早餐。 Desayuno， 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死啦 死啦死啦死 啦 ！Desayuno，OK， 好。 咁有時我哋就唔會講 menu A 嗰樣，可能係 Desayuno A 咁啊 ，Desayuno B 早餐咧咁樣 啊，係啦係啦 ，Desayuno A por favor，OK，Desayuno，OK，Desayuno，OK， 好。 晏昼 lunch， OK， lunch 多 ，L M U almuerzo， L M bros， almuerzo， 呢个我都唔食啦 ，almuerzo， 早餐晏昼我都唔食， 好，整个简单啲，整个简单啲吓 ，comida， 就系 lunch 啦， 系啦，其实 comida 系 food 咁解嘅，不过喺西班牙都会叫做 lunch 嘅 ，comida，comida， 食法 bro。 如果係我淨係講 gomida 嘅話，我可唔可以就係早餐、晏晝同埋夜晚黑 dinner 咁樣都係 可以， 因為食 其實 gomida 都係 meal 咁解嘅。 哦， 咁唔使我 gomida 啦， 係啦 ，gomida，gomida，gomida， 乜嘢都係 gomida。 點解早晚三餐嘅，跟住又要講 gomida？ 咁我哋問咗先知啦。 係啊 ，gomida， 好。咁到夜晚喎，夜晚係 dinner。 Cena， 係啦 ，C-E-N-A。 Cena， Cena， Gomito， Cena， OK， Cena， 好，知道， 系啦，唔好讲 Cena， 宵夜有冇噶？ 宵夜冇，不过我哋有 snack， 哦，小食， 系啦，小食， 系 嗱，咁小食咧就系叫做 snack 多。Merienda， merienda， merienda， merienda， 系啊，好似啲工人姐姐， 系咯， 越准喎， 系咩 merienda， merienda， 你讲唔讲代表工人姐姐嗰啲名？我 merienda， 呢个就系 snack， 系啦系啦 ，merienda，ok， 好 ，merienda， 可以食 merienda， 系得喎， 系啊， 叫 merienda 送啲 merienda 过嚟 ，merienda 送啲 merienda， 系啦。好啦，咁今日咧学咗好多食物啊，诸如此类啦，嗰啲吓，早餐啊嗰啲咁样。 我哋可以咧就系再可以叫其他嘅嘢食啦，系咪？ 冇错啦， 咁当然啦，我哋下一次嘅话就可以同大家再学多少少啦。因为其实我真系好想好有型咁样咧去嗌下，譬如可能系西班牙炒饭，唔系西班牙海鲜饭啊，系啊，即系嗰啲。 而家今次你哋可以嗌嘢饮啦，系咪？咖啡 ，por favor， 跟住仲有咩 ？chocolate por favor， 仲有。Por favor， 加埋一个啦 ，agua， 全都有彩，靓靓靓，讲个靓，靓靓分身靓，靓靓靓，通个靓，全。 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起酒头，唱红一日举手好，功夫识打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售。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聚到耳听后，初初所作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干台，双饮喜酒。執政最靚啲幾多家私幾多孫子，新開張一家公司，去問好多字，參加好多次，新開張新開始，我家問多進意，新包台雙生子，三鬼家得體，開數正體體。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征费四月一号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要求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透过记者会同讲座等，向不同持份者清晰讲解各自角色同法律责任，并且会多用社交媒体，强调信息要简洁、鲜明同入屋。至於物管公司是否要包底，又會不會可能導致混亂，李家超說已經聽到不同意見，當局必須清楚列明執行細節。他說鄰近地方亦都有推行有關政策，相信在本港推行時不時會有新問題出現，亦都明白會遇到挑戰。政府將會不斷、大量並且持續推行宣傳教育，相信會是今年重要工作。行政長官李家超重申二十三條立法工作越早完成越好，他指出經過因國安受威脅而面對的不同風險，2019年港版顏色革命等帶來的傷害，大家非常理解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而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天天存在，國際形勢千變萬化，敵對勢力仍然虎視眈眈，越早完成立法免除有關威脅，對市民和營商環境最有利。李家超又說，立法的方案需要應對層出不窮或者因科技等新手法帶來的不同風險，方案需要具前瞻性，亦都要充分考慮外國做法與新法例，當有關部門準備好之後，必須盡快立法。国泰首批100多名内地机舱服务员完成7个星期培训，今个月起陆续投入往来内地和不同国际航线服务。来自广州首次任职机舱服务员的苏小姐说，公司培训主要以英语进行，并没有要求员工学习广东话。来自南京曾经任职欧洲航空公司的吴先生已经正式开始翻工，他说曾经有香港乘客向他索取毛毡，但是他错误理解为毛巾，认为自己有需要提升粤语水平。国泰服务董事吴杰文表示，内地机舱服务员的培训内容与其他国籍员工一致，考虑到使用普通话的顾客日渐增加，公司会积极招聘，希望到2025年聘用超過1500名內地機艙服務員，令到內地成為第二大的機艙服務員來源地。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吹清勁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人生。唉，只怪我上几世真系做得太多阴质嘢，搞到今世都还唔晒。如果系嘅，我跛仔文愿意今世我还，我还啦，我还啦，我还啦，我还晒俾你哋，还晒我可以一架瞓到天光。我真系愿意还晒佢，系真嘅。 跛仔文，跛仔文啊！ 蔡姑，有咩好嘢啊？我转婚啦！ 跛仔文，我可能帮到你解开你心里面嘅结嘅。 啊，系啊，好啊，好啊，咁搞掂咗咧，我请你食四餸飯加啤酒飲飲啊，好唔好啊？ 唉，边个请都冇所谓。最紧要 帮住，咪住，咪住， 又点啊？ 喂喂喂，系咪要钱啊？我而家穷到个窿，我冇钱噃。 阿文哥，阿文少，大家一场老友，唔系讲呢啲嘢嘅。我帮到你，我都好开心噶啦 吓。阿七姑啊，其实你啊，点解咁好肯帮我嘅？其实， 唉，我都唔知点解，命中注定啩。老天爷要我帮你。咁咪帮咯。 唉，点解我唐文真系咁混滞咧？我咁努力，点解硬要咁差嘅啲生活？难得素素嘅爹对我少少改观，就遇上啲咁嘅厄运。一场风暴将我运去湘西嘅花灯扎作嘅船沉落水底。海龙王啊，你喜欢我唐某人嘅作品，我烧俾你啊，我烧晒俾你都冇所谓。点解将我赶上绝路先得噶？ 阿爹，我对唐文已经死心。佢每当事业上有起色，就会结交啲猪朋狗友，不务正业。我已经完全放弃佢啦。阿爹，我想去杭州灵隐寺住一段日子。系，女儿心意已决，请阿爹原谅我呢个不孝嘅女儿，冇尽孝道侍奉你。立秋之后，女儿就会南下去杭州。 吓，苏苏，你话你要去杭州灵隐寺，点解呀？咁我哋嘅作坊点呀？咁点呀？ 作坊已经冇乜作为，加上近年越嚟越多师傅自立门户，阿爹年纪又大啦，我想要花多啲时间照顾 你。照顾佢？你照顾佢？你藉口啦！你个杭州点照顾佢啊？讲嚟讲去，哦，我知啦。你同你阿爹由始终睇唔起我嘛？你都当我下人咁样，唔系添啦，唔系下人啊，系一条夫之则来，废之则去，可怜虫，你当我连狗都不如啊！ 唐文，你要咁谂，我都冇办法。要怪嘅，只能怪你自己。 系怪我自己啊嘛！怪我自己啊嘛！你大小姐中意点讲就点讲咯。好，咁我问你同你阿爹点样赔偿俾我？ 赔偿？何以要赔偿俾你啊，唐公子？ 何以啊嘛？我就解释俾你听。我唐文一直出心出力，一个人通宵达旦咁样扎作，令到附近远至京师、南至两广一带都冇我个名下单。冇我唐文，你同你阿爹由今日咁风光，赚到盆满钵满。好啦，而家就过桥抽板，太过分。我唐文绝非省油之灯。 唐文，你又可曾记得，自从生意上轨道之后，你每日乜嘢时辰到作坊，每个月 到账房又支咗几多银两去花天酒地啊？ 系，我系去饮酒啊，我为咗拉生意咋，免得你又话我啊，所有生意靠你爹拉翻嚟，咁我咪做嘢咯。系算啦，我哋唔好再讨论，我冇兴趣再留低。咁啦，你赔翻一万两俾我，从此各行各路，两不拖欠。 一万两，唐文你真系妙上天开。嗯嗯，过咗立秋我就要离开你，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等我点着个花灯先。 哦，我都怀疑啦，素素，原来你同嗯嗯暗中仲有来往。你话俾我听，佢而家到底喺边？佢藏身喺边度？ 系你，你唔系动身要回老家咩？ 你又梗系想我走啦，我唐某唔会咁轻易罢休噶。你好讲。佢到底匿喺边度？你话俾我听。 你唔系话你只系当欣欣系你妹妹咩？何以咁急于揾佢啊？ 我当佢系妹妹啫，佢钟情于我啊！我话要专注发展我扎作嘅作坊嘅事情，佢系要生要死，诶，仲趁我饮到酩酊大醉，佢献身俾我。 你讲够啦，唐文，你简直系狼心狗肺、口出狂言、侮辱欣欣。 你 刚才嗰一巴系我代妹妹打你 嘅，你打我，你太过分，你欺人太甚，你凭咩打我？ 你想点啊？ 我记起啦，你每晚都要点起花灯，目的就系俾藏身河对岸高楼上嘅欣欣望到，等佢心安。好，欣欣你休想走出我五指山，我就去揾佢。 欣欣唔喺高楼，你唔使过去揾佢。 你放开手，唔喺度你使乜咁紧张啊？ 放过佢啦！ 你放开手啊！ 你何苦要对欣欣处处相逼呢？ 佢对我，佢对我肯定系落咗符咒嘅，令我恶运缠身，一定系，一定系佢心肠真系歹毒。 唐文，我求下你，你放过欣欣啊！佢好可怜噶。好，你要一万两噶嘛？我想办法筹俾你，你放过佢啦好吗？ 太迟啦！而家你俾几多我都唔为，我要欣欣从此唔可以再害我，我要佢消失。 唐文。我是不会被你对欣欣落手的，我最多同你同归于尽。 放开我啊！他真是你家中的下人，你何必这样做？你放手，放手！ 我不会被你害他的，你不要走啊！ 每一天都是你的花灯，好，等我一把火烧了他。 不要啊，不 要啊！烧了他，烧了他！ 欣欣每晚见到花灯亮起，才会感到有半点的慰藉。我求下你， 烧 了他，你不要 一把火烧晒所有呢啲嘢啊！ 上火啊！ 烧咗佢， 人嚟啊！ 烧晒， 火烛啊！ 反正我一无所有，烧精光啊！ 唐文，你唔好走啊！ 你阻我唔到嘅，我而家若高楼，我烧死埋佢！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你自己走啦，火势好猛啊！你唔好再留 走，你都唔好谂住走，我要打低你只脚，我睇你走得去边，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我要打死你！ 艾叔，我对你唔住，你走啦！火势越嚟越猛，你走啦！你救自己啊！ 我唔走啊！等你唔好再加害欣欣，等你所有嘅杂作。就陪你一切灰飞烟灭。 叔叔，你唔好再讲啲嘢，你走啦，越嚟越大火啦。 我唔走，心肠歹毒嘅系你。好，我就打毙你，我等你唔可以再害欣欣。 哎呀，我哋一齐走啦，危险啊！十万火急，走啦。 我唔走啊。 系对唔住啦，系我唔啱。我最多我应承你，我从此洗心革面。如果我唐文再心存恶念，我做乞衣，我一世做乞衣，跛嘅乞衣。 我唔信，你信口雌黄，你唔好走啊！我要打俾你只脚，我要你一世， 走啦， 一世世世代代做乞衣，做一个跛脚嘅乞衣啊！ 啊！对面好大火啊！点解会咁噶？弊啦弊啦，系大宅着火，姐姐姐姐，你千祈唔好有事啦，唔系啦，我都去睇下啦。 啱啱，我知喺上边嘅，你落嚟啊，落嚟啊！ 唐文，你冇事吗？ 我只脚头先俾火烧到，哎，你落嚟啊！我同你远走高飞啊！ 你呃我？ 我点会呃你？你落嚟啦！我只脚受伤，我上唔到嚟啊！ 姐姐呢？姐姐佢点啊？ 佢冇事，佢跟住我，我哋冇事。你落嚟啦！ 姐姐，姐姐，你喺边啊？你出声应下妹妹啦！ 落嚟啊！ 姐姐啊！ 嗱，你再唔落嚟，我上嚟捉你，你唔好怪我吓、 啊。姐姐，我系恩恩啊，你应下我啦。如果唔系，我唔会落嚟。 你唔落啊嘛？好，我睇你斗唔斗到过啲火，一不做二不休。阿友，你烧死埋佢啦！你落嚟啦，好唔好？我求下你啦，我已经一无所有，你当可怜我， 姐姐 你落嚟啦。 我唔会落嚟噶，除非我听到姐姐把声啦。姐姐啊，姐姐你去边啊？ 你唔落啊嘛？烧死你！ 有事、啊， 烧死咗你，我哋黄泉路上再见啦。 姐姐啊， 我要你一世十世，世世代代做乞儿，做一个跛脚嘅乞儿。 做乞儿就做乞儿啦。我唔惊你，落嚟啊！啱啱落嚟，你唔落嚟就烧死你啊！ 姐姐啊，姐姐唔使怕，你等我啊，我一定会落嚟救你噶。因为妹妹我答应过你，我会照顾你嘅，姐姐。 喂，啊，七姑啊，七姑喺咪度啊？ 唉，系咪跛仔文啊？ 系啊，系啊，系啊。喂，你咩事啊？ 七姑冇用啊，嗰头近啊，跛仔文 啊， 你嘅将来自己执生 吓，唔系咁大件事啊嘛？唉，唔惊唔惊，一定有办法，你唔会有事嘅。等我帮你谂掂佢啦 吓，跛仔文。你听我讲，你以前罪孽深重，欠人太多债，亦都害人太多，唯有行善先至可以积福，知道吗？ 知啦，知啦，知啦。 记住，唔可以伤害任何雀鸟，佢哋嚟系帮你保佑你噶、知道吗？ 知啦，知啦。仲有冇嘢？ 当你再遇上恩恩，记住要对佢好啊，知道吗？ 知啦知啦。哎，七姑啊，七姑啊，吓你就咁行咗，哎呀，咁我点算啊？啊，七姑啊， 哎，各位街坊大家好啊，我系服务庙街呢区嘅干事 Raymond 啊。大家如果之后遇到任何民生、街道卫生、治安问题都要找我帮手的，知不知道？记住啊，我是你们地区的好帮手，我是 Raymond 啊。 哎，阿婆都几十岁了，使不使这样对阿婆啊？搵餐食啫。唉，真系冇阴功啊！ 边个啊？哎，入嚟入嚟入嚟，边个啊？边个啊？边个？ 哎，伯伯你好啊！我系呢区嘅干事 Raymond 啊！请问你有啲咩诉求？睇下有啲乜嘢？ 冇啊！我好好嘅，后生仔，走啦走啦走！ 伯伯，如果咧有啲咩陌生人，或者有啲咩唔三唔四嘅人骚扰你啊，影响治安、影响市容嘅咧，你都系即刻通知我噶，我会即刻处理噶。同埋咧，听日洗街啊，伯伯。咁你自己 走啦，得啦，冇嘢帮啊，走啊走啊走。佢走咗啦，出嚟啦，唔使惊吓。 唔该晒啊，有冇烟仔啊？ 身边冇喎。哎，阿姑啊，你咁生面口嘅，你啱啱落嚟庙街揾食啊？ 都几廿岁啦，揾唔到食啊，等死啊就有份啊。 喂，其实点解头先嗰个后生仔嗰啲咩干事话要赶你嘅？赶咩啫？ 阿哥啊，我想嘅咩？你问下佢啦，唔好问我啦。唉。上得高楼，高高在上，边个想落翻嚟啊？ 你系恩恩 是你啦，是你啦，对不住啊，是我种下的恶果啊。放心吧，没人敢吓你的呢度。 我叫啱啱啊，唉，我都唔好记得啦。我啊，只系记得姐姐啊教过我，棠梨花影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冥重传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 咁你仲记唔记得小善呢个名啊？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 唯闻东风如几许，春总在，与谁同。 尽千般心事，情像火灼般热，怎笑一生一世现做不易。苦情是你的名字，错付千般相思，情像水向东逝去，痴心枉倾注，愿那天你曾遇。 李小姐，请坐，请问哪里不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很不开心啊。 为什么不开心呢？ 逢星期六日我就没晒心机了，但星期一到五的话又 OK 翻，特别是朝早十点到一点。嗯，但是呢之后的话又不开心翻，每天好像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不用担心，没事。那最后找马姑娘开啲开心药给你，你照足时间吃搞定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片段人间江城子经已播放完毕。 好攰。 多谢各位。 多谢表姐。 多谢各位。 多谢表姐。 表姐。系因为佢搞喊我。 佢睇剧本都喊。 冇办法。 唔知道结局系点咧？不过大家要每天留意全就知道噶啦。OK， 好，听朝十点钟，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